好，那我来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读这一本书，然后成为我们主日学，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所讲所学习的，主啊，都是我们的益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为祷告而生第十章，耶稣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认识神，也认识他自己。那使用的经节是在约翰福音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其实这边延续上一章耶稣为永生祷告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永生是什么？耶稣如何赐给人永生？其实就在我们刚刚的念的经文的答案里面，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所以在课本里面，他提到就是说，许多人信神、委身神、服侍神，却不认识这独一的真神，这样做是枉然。其实我们在过去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可以也认识一些人，是很多的服侍，但是实际上跟他交通团契之后，你会也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对独一的真神、上帝其实是非常陌生，或者是说他们不是那么的明白。那我们这边接下来就是会看到后面讲的无知，就是无知毁灭真实信仰，而神的子民不时犯无知之罪。那在课本这边提到的是以赛亚13章3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那我们在主日的信息上面提到的何西阿书。我的名，何西阿书4章6节这边，我的名因无知而灭亡。那这里的无知，这里的知识，其实就是指着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在何西阿书那边，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的民族因为不认识上帝，反倒跟着外邦的人去拜偶像，然后就是被上帝所有一些惩罚，或者是有一些离弃这样。那在接下来这边，我们课本提到，启示与敬虔，独一的真神向我们启示自己，所以我们必须效忠这一位神。其实这只是在第92页的后半部跟93页的上半部。那这里其实我们在讲的是说，当我们的信仰是宣称是有一位上帝的话，那我们也认知有这样一位上帝，我们相信这样一位上帝。那上帝在他自己启示了我们，因此我们就必须效忠这一位上帝。那接下来，加尔文在论约翰福音17章3节，他特别强调独一跟真，独一跟真，所以他是我们独一的真实的信仰对象跟内容。那这边就是看到的是信心，就是信心，信心来自独一的真神。那并且信心有一个对象，不是自己的信心，乃是从神而来的信心，并且对象是我们独一的真神。那接下来第一。在第17章第3节这边，第二句话，耶稣为我们祷告提到的，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里，因为唯有借着所差，我们认识所差来的那一位，我们才有可能认识独一的真神。那有基督，才有可能有神学。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课本有举的例子。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在马太福音这边11章27节， 这边后半部有提到，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因此，我们要知道说，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必须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就是上帝所要启示我们，所要给我们认识神的管道。所以在这里，耶稣的祷告就是祷告我们，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这暗示着我们要认识耶稣才能认识神，这就是刚刚提到的经文跟课本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是耶稣是上帝，是上帝的第二位格，认识神就必须认识耶稣，他是上帝的具体启示。这些部分我们经文有列出来，那我特别看见的是在约翰福音12章44节这边，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具体的看见，就是看见耶稣就可以看见上帝，那信耶稣就是信上帝，所以要认识真神，就是要认识那一位上帝。好，那这边补充一个第九十四页，我们可以翻到94页那第三段这边。94页第三段这边，那我们在读这边其实应该会有点绕口，就是第二行这边可以看到，认识神和基督的拯救何其重要。世界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神创造世界就是要荣耀他自己。这边的那个可以看到，认识神和基督的拯救何其重要。其实我们要看，就是我们讲义的提到翻译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受造世界理当荣耀基督，因为这就是认识神和基督以致得救知识的最终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我们认识神，我们得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还有这里提到上帝创造的目的也是要荣耀神。那其实我们回想上一章的耶稣一开始的，就是在第17章12节那边，他第一节那边他其实提到的是，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其实主要的目的我们是要荣耀，就这一些得救啊，这一些受造，然后上帝的创造，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好，那接下来第94页这边提到的 OK。好，那这是第一段，那不知道大家在第一段这边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一下，刚刚讲那个翻译是在第三段的哪里啊？ 第94页的第三段。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从约翰福音17章这边。 然后是要改成上面出体字那边吗？ 就是不是，是要改成那个出体字的下面那边。 哦，那一大段就是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改到就是神创，就是世界受造目的就是要荣耀他。你可以从到目前为止那边先框起来，然后框到第三行的前半部。 哦，荣耀他这里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里会稍微 比较多一点时间，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认识父。现在是在我们第，就是到94页这边认识父。那这边他其实一开始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耶稣要人领受永生，必须认识独一真神，此处所指是否包含父子圣灵？那在马克·琼斯在这边写的是"是"与"不是"。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他认识，其实他只有提到，就是认识父、认识神跟认识耶稣。所以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认识圣灵，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认识神其实我们要认识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是也不是，对，因为后面继续提到的是父子圣灵同等，只有一位神。那这里有一个翻译问题，那我们必须要修改一下，就是父子圣灵同等，只有一位神，请要把那个"但"先划掉，因为如果有那一个"但"，好像那个语义会变成说父子圣灵其中只有一位是神，所以那个"但"要划掉。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讲义上面，它是 "There is one God"，它没有 "but"，所以那个"但"，请大家要先把它划掉。好，那接下来是他在95页这边有提到一个归因论。那归因论这个部分比较详细完整的解就是。想要认识，我们必须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心福三议论》的第13课，那个讲义上面有那个连结，可以点进去。那里面也是有讲义，然后也有录音档，大家可以参，就是想比较具体的了解，我们可以看那边。那我在这边比较简单的解释一下归因论。那归因论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外在工作的归算归结在哪一个位格上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三位一体有父、子、圣灵。那归因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外在的工作归算在某一个位格上面。例如救赎，我们就很知道救赎其实我们会想到的位格就是圣子。那创造，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创造就是父，圣父。那成圣的部分，我们就会知道说，哦，是圣灵。那这一些外在工作有区分，但是没有分，却没有分割，是出于同一个意志，从父透过子，借着圣灵。所以，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外在工作好像是把它归在某一个位格上面，但是却是只有一个意志。那从头到尾其实就是父透过子借着圣灵，然后完成这整个工作。好，这是归因论大概的解释。那比较详细的，我们可以再参考一下刚刚所讲的那个我们的课程。然后后面提到，他就是父差遣子，这个三一外在工作显示三一内在次序，就是父差遣子，父第一位格，差遣子第二位格。这个我们在新约里面常常看到，我们讲的上帝跟神，其实就是在讲父，在讲圣父。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3章17节这边。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这里的神差他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看见这里在讲的是圣父，对，就是这个位格，他就把它归在圣父这边。好，那95页这边有几个地方大家要修正一下那个。因为这个可能会造成认知上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位格是有区分，但是 并非独立。其实我们可以那个在哪边我看一下95页的最后一段，95页最后一段的 第二行的前面， 我从前面开始念，神与基督之位格有所区别且各自独立。前面位格有所区别但没有独立，所以请这个独立要请大家划掉，就是没有独立。因为独立的话就变成三个神，对，但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是只有一，三是一，一是三这样。然后最下面的译注，译注十三，译注十三次序讲的是次序，次序它这边译注十三这边写的是即三位三一位格先后出现之次序。我们明白三一上帝有次序但是没有先后，所以要把那个先后先划掉。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这边其实在三一论这边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知道的三一神的位格是有分别有区别，但是不是独立。那次序是有次序，三位一体位格之间有次序，但是没有先后。因为如果有先后的话就会变成又会变成有三个，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澄清一次。好，那接下来下到96页这边，我们看见得救的目的。我们得救的目的，慧婉的声音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 我的可以听到吗？ 你的可以。他的麦克风可能有点问题。好。那接下来就是我看一下啊。OK, 接下来是那个得救的目的。在这边提到得救的目的，我们看到96页的最上面，他讲到得救的目的不仅是为我们罪得赦免，更要叫我们与上帝和好团契。那而我们怎么样跟上帝和好，跟上帝团契，就是借着子和神和好。在这里列到经文是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一章这边，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这边，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和他和好。所以不仅仅只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还与神和好，就是可以跟神跟父团契，可以跟神团契。那这里看见约翰欧文在这边提到的，约翰欧文在这边提到的，我在读是非常感动，就是说，不过这边的我们看到约翰欧文第三行的后半部，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有多少，我们就能够多少以他为乐，除此之外别无可能。那我们可以也可以看讲义对应一下我们的讲义，对应一下我们的讲义，讲义实际的翻译在这边，就是我们见证多少神的爱，我们就多少以他为乐，不多也不少。就是说我们爱上帝，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看爱上帝多少，我们就可以多少以他为乐。但那个爱要怎么去爱上帝，就是必须要认识上帝， 我们不可能不认识上帝，然后一直说哦，我们爱上帝，这样其实我们是那个爱是假的，就是好像你根本不认识这个对象，那你却说你很爱他，这个是非常奇怪。对，所以保罗在这边也就是也为哥林多教会这边祝福他们，就是主耶稣，愿主耶稣的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就是保罗也为他们求这样。所以约翰欧文在这边我们可以对应，就是我刚念的那一段，他就是实际上的翻译大概是这边。那 OK， 那我们在这边就是认识父的这个部分。那认识父这一边，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麦克风会消音，已经消音了。好， 对不起，我只是问一下95页那个编注那边讲到经世这两个字嘛？ 哎， 可是这怎么原文是经济啊？有点对不太起来。经世跟经济有什么关系？然后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在世界的。三一神在世上的工作和活动，它的原文怎么会是经济？ 嗯 ，OK， 这个翻译我是，就是他这应该是讲说他在原文上面是写的是经济啊，那我们根据那个脉络写下来，他把它翻译成经世，那经世他这边有解释就是。神在世的外在工就是外在的工作，在世的工作的活动。那至于为什么他用经济，这个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用经济。 我可以补充一下， 嗯 ，economy 它就是原来的意思，它不只是指经济，原来意思也是运作的方式。Okay.约上 economy 出现的时候就是运作的方式，那这通常是指上帝工作外在运作，上帝外在工作运作的方式，所以中文会翻译成经世，不是内在，是在世界之中运行的方式，所以叫经世。 好，好，那接下来就是认识基督。那认识基督这个部分，我们知道认识基督，因为我们称为基督徒，所以认识基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求，他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祷告就是为了就是要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那使徒保罗在这边也命令我们总要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就是我们要更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也回应到我们刚刚前面的，我们要爱神，我们其实就是比较明确的方式就是认识基督。那这个我们就会提到基督论，那基督论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认识 耶稣这个位格与他耶稣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常常在读，我们常常在会一直看见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所行的一些工作，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我们去认识耶稣这个位格。所以在认识耶稣这上面，我们应该要更加竭力，我们必须要更清楚的知道说耶稣到底是谁。对，所以基督徒认识耶稣不是选项，而是义务，跟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认识。那在这里其实第一段最后面他这边提到说，相反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甜蜜的负担。那这个负担，甜蜜的负担好像会有一点点比较反向的感觉。其实这边是讲说尽职的喜悦，就是我们认识基督多少，我们就可以在这当中，就是因为约翰欧文讲的，见证神的爱多少，我们认识神多少，我们就多少与他为乐。其实所以认识基督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这边后面继续提到，就是说若非耶稣自己所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神人中宝，所以我们认识他，若他不是，他就是可咒诅的。他值得配得我们认识。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圣经，所以我们会很清楚，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就是在马太福音这边16章16节，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诶，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读到的经文，在过去新约的时，就是耶稣刚来那个时候，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相信上帝，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相信耶稣，没有办法去认识耶稣，因为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是比较没有办法看见，因为上帝如果没有耶稣没有启示他，圣灵没有启示他们，他们是没有办法认出耶稣。那在这里他值得我们认识，我们也看见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这边，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道，上帝的道。然后哥罗西书1章15节，不能看见神的可见形象，所以这一些就是耶稣值得配得我们认识，因为上帝耶稣就是这一些圣经启示我们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不可见神的可见形象，所以我们要尽力竭力的认识他。那最后我们得救是有积极目的，那积极的目的其实我们刚刚就有提到，积极的目的不仅仅只我们得救不仅仅只是为了赦罪，我们还要认识神，认识基督，跟上帝永远团契。其实这个也回应到17章1节那边，我们要17章1节这边，就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使上帝得荣耀。那这个也让我在读的时候也预想到，就是我们的小奥里问答，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所以其实我们在信服，我们大概都很熟悉小奥里的第一问，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认识耶稣，为的最后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好，那这个是最后这一段认识基督的部分。那大家有问题吗？ 那个96页的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要有长进嘛。 嗯，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要认识基督，就是认识基督的位格跟工作。 对， 那这是比较偏知识面嘛。那如何在认识应该说在如何在恩典上面也要有长进，还是说恩典跟知识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路径，还是说是 要怎么区分这两个？比较具体一点的说法是什么？ 认识主耶稣的恩典。嗯，对，知识，如果知识上面，那恩典是不是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就是把它解释为就是耶稣赐予我们的恩典，就是在这个部分我们知道，就是认知这个部分有 这个也包括基督的就是救恩嘛，全备的救恩。可是这个又跟认识基督的位格跟工作的知识面好像也是感觉是差不多的，所以我问题是说恩典跟知识是两个，是我们是要分两个路径，还是说其实这是就是总观来说就是认识基督的位格跟工作？ 对对对，我的理解我会把它总观在一起啊，就是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其实就是他的恩典也许我就会把它认知成为他的工作跟对啊工作上面，就是他的救赎的恩典，大概是这样。好，那 OK， 所以今天大家都没有问题吗？ 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可以吗？或者博瑞，那个在97页最下面，就是马克琼斯说，我们的主是的确值得我们认识，而且值得我们深入认识，因为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而且他道成肉身。他列出一连串的经文，大部分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直接是指我们的主耶稣，都是新约的经文，但其中除了一个就是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那个就是先知以赛亚说祸灾，在那个宝座面前看到，为什么他会说马克琼斯会引用这段经文，然后说这个是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指的就是耶稣。 这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到，对，所以我可以再想一下，对。 或者我们中间有没有同学有想到？那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然后马克琼斯说：“这个是指的就是指耶稣，上帝的儿子，第二位格。” 我是记得那个 Ferguson 说这一我前面真的是有引用，他也这边也可以用来指也是圣灵，可是那个忘记他是哪里 quote 的，就新约也有用这个 quote 用在耶稣身上，你可不可以就直接给我们忘记了啦，就是有直接 quote 新约有直接 quote 这个经节用在耶稣身上， 是有，所以很明显的，因为是我，新约的作者这么说，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以赛亚那天看到的不外乎就是第二位格，因为新约的作者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以赛亚因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嗯，因为如果有哪一节经文，特别是指以赛亚看见荣耀的话，就一定是以赛亚书第六章。 嗯。 然后约翰说以赛亚看见的不外乎就是他，当然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指的就是耶稣的荣耀。 了解，谢谢。 喂，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吗？补充一下，就是讲到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这就是基督论或者关于基督的知识。讲的再白话文一点，就是基督他到底是谁？就是他这个位格，基督到底是谁？还有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变成好像是这两个是完全分开来的范畴，因为它是互相解释的。就像我们的主说，就算你们不信我，也应该信我所做的事或我做的工作。所以基督的工作解释他的身份，而基督的身份也解释他的工作。所以你把它拆开来，我们时常犯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老师伯瑞刚刚提到的，我们时常只要好像就是我们会领受他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施恩的他到底是谁。加尔文就会说，这好像我们是把基督一分为二，把它撕裂了。所以要认识他，就是认识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都要认识。那个对不起伯瑞，我就稍微再补充一下，那个以琳姐刚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我觉得用上个礼拜的讲道，总是在我们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在恩典上怎么有长进，就是领受他的恩典。但我们上礼拜不是提到一个概念，领受恩典也必然施恩 right？ 所以彼得会说，彼得在彼得前书讲说，我们都是上帝恩赐或恩典的好管家，所以我们领受恩典的人要使用恩典。那在哥林多后书九章那边讲说， 我们领受了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而我们领受了他恩惠的人也是要什么行善的。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八节，所以如何在恩典上成长，当然就是恩典定义上就是领受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领受了他的恩典的，你必然也是效法他施恩的。所以你借此就你的恩典就恩上加恩。对。 嗯。好，那还有需要补充吗？如果或者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要结束了。好，那我们今天可以提早下课。好，那我们可以请吴大哥吗？吴大哥帮我们结束吗？帮我们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与你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能够认识你，也感谢你最近透过这些的课程的学习，也教导我们如何来学习你儿子主耶稣基督在你面前的祷告，因为他总是依靠圣灵，凭着信心而对你的圣父按照你的旨意而持有，以至于父神你就全然的来应允他，使他因此得了荣耀，也荣耀了你。如今我们这些你是给他的人，也因着他的缘故因着你他的缘故道成肉身完成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救赎之恩我们也得以领受主耶稣基督一切属灵上的福分，也得以在祷告当中按着你的旨意求，也就能够蒙你来垂听，因为你儿子已做了我们的榜样，愿我们能够更加的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只求那来者的荣耀。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如此的一个学习可以透过基督向我们启示，而能够在永生当中能够来认识神，也感谢能够让我们在这里的学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到这至高至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继续的是给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预备明天到你的殿堂当中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博瑞， 谢 谢博 瑞， 谢 谢博瑞， 拜拜， 拜拜。